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3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23回，新闻老兵拍冬奥。张张照片传真情。在延庆啊，每一个人都在为冬奥会默默地奉献着。身为记者的段学峰，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用手里的镜头把冬奥会从筹办到举办这个完整的过程记录下来。众所周知，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投票通过，把2022年冬奥会的承办权交给了北京。就在2015年1月，北京冬奥申办报告就要正式提交。在这一年前，2014年1月，就在冬奥申办的初始阶段，段学峰就已经投入到记录冬奥会筹办的工作当中了。当时他的任务啊，要前往海坨山拍摄海坨山的自然风光和地理地貌。这海坨山，各位您都知道，这是北京的第二高峰，延庆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241米。当时要上山拍这些自然风光和地理地貌，说实话，这个条件呢，非常的恶劣。这时候正是在冬天，气温低，积雪厚，山路非常的险峻。不但如此，2014年的时候，这海坨山呢还没被完全开发，道路非常的难走。段学峰上山的时候，那还得背着沉重的设备，等走到山上，带的这个吃的都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根本就啃不动。随身带的矿泉水早就变成了冰块了。即使环境如此的艰难，段学峰依然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记录着山上的变化。现如今海坨山上冬奥设施是拔地而起，比赛场馆是高耸入云，这样伟大的工程，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段学峰觉得自己当年做的这一切的工作那都非常的值得。段学峰不但亲身经历了冬奥赛场从无到有的建设，更是第一批在冬奥赛场上拍运动照片的记者。就在今年10月5号到11月22号，北京冬奥延庆赛区迎来了国家雪橇雪车中心举办的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计时赛，还有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总计5个项目的测试活动。这次比赛包括3个分项、10个小项，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运动员总计730名。除此之外，还有教练员和随行的官员参加。就在比赛的间隙，段学峰可就登上了海拔将近2200米的小海坨山。这时候的小海坨山，那温度已经非常的低了。段学峰在赛道上那是爬上爬下，缆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坐着雪地摩托车去，雪地摩托到不了的地方就踩着冰爪寻路而上。那位说他这是干嘛呢？原来啊， 段学峰正在为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全世界摄影记者们寻找最佳的拍摄位置。说到这儿，咱们就得给您说说这体育摄影了。这体育摄影，各位您都清楚，无论是什么比赛，就在这赛场边上都有这么一帮记者拿着专业的照相机在这儿拍摄。这体育摄影的目的就是要把比赛当中高速运动的运动员用美丽的构图，用光影记录下他们定格永恒的瞬间，展现运动员在激烈的比赛当中精彩的体态。这一张精彩的体育摄影照片不但要有观赏性，更重要的还得有一定的趣味性。因为有这样的要求，就意味着这专业的体育摄影师除了要拥有精良的摄影器材之外，您还必须得熟练地操作照相机。更重要的是，体育摄影师要有敏锐的感悟力以及抓拍能力，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应对自如，还要能够观察赛场，做好预判，在绝佳瞬间出现的那一刻按下快门。这一切的基础，那就是您得对您所处的这个环境了如指掌。什么地方您得用顺光，什么角度是逆光，在这儿光圈我得用多大，在那儿这速度我得调到多少，都得取决于现场的环境。它不能像我这样的外行似的举着照相机摆个姿势咔嚓就一张，那还叫什么专业摄影师啊。所以段学峰这会儿翻山越岭登高攀壁，为的就是给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全世界摄影记者们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让他们能够拍出最美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时候，湛蓝的天空之下，巍峨的海坨山，在晴空丽日的掩映下，格外的耀眼。小海坨山区，那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建设的重点。这里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以及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就在这群山之中，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大赛场，条条雪道如同白色的蛟龙穿行在山间，气势恢宏。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这中式的建筑是巍峨挺立，这些在段学峰看来那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在世界摄影记者面前那是崭新的，是震撼的呀。段学峰真心的希望自己的这些同行能够把美丽壮观的比赛场馆用最美的镜头展示给全世界的人民。就这样，在海坨山上留下了段学峰无数的脚印。段学峰一步一个脚印，他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可以说算是一位老兵了。从1994年到现在，从事记者工作已经27年了。就在这27年的工作当中，他一直致力于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记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要用自己手里行走的镜头记录更多延庆的故事，要用摄影谱写时代发展的赞歌。从延庆改县为区，从破落的村户到高端的民宿，段学峰把延庆区的历史变迁、城市的记忆全都装进了自己手里的这台照相机了。他曾经花5年的时间行走5万多公里，为362位长城下的老兵留下珍贵的红色记忆。他用手里的镜头书写了世园日记，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900多公顷的园区之内，他一共拍了20多万张照片，完整的记录了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从建成到开幕的那一天。现在他又在用自己手中的相机 记录着即将来到的冬奥盛会。段学峰曾经拍过一组延庆区建国前老党员的照片，最开始啊，他只想为延庆百姓和身边的人做点事儿。他之前呢，曾经为八达岭镇80岁以上的老人拍过照片，重阳节的时候把这个照片洗好了送给人家，后来又带着残疾人到长城上拍照片，这些零零碎碎都不成规模。到了2015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他呀就用一年的时间拍了延庆本地区74位抗战老兵。这些照片洗出来之后，联系了平北纪念馆还有区宣传部，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展览，并做了一本画册。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时候，段学峰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给全区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拍这个照片。为了这个呀，段学峰专门成立了一个红色摄影志愿者团队。要说起他怎么找到这些老党员的，这里边还真有一番辛苦。虽然有延庆区政府各个乡镇街道帮忙提供线索，但是前期的沟通还有拍摄过程当中有数不清的事情。经常是啊，您准备开始拍这个人了，打电话，电话没法接通，找不着联系人，那是常事儿。有的老人到子女家住去了，没在村里，有的联系方式是村委会的电话，还得通过村委会联系老人的子女，再通过子女联系到老人。单说有这么一次，段学峰到永宁镇罗家台村为老党员拍照片，所有的老党员都拍完了，段学峰啊可就回来了。没想到第二天村里书记给段学峰打电话来了，我说老段，那天你拍照片是不是落了一个人呢？段学峰一听，没有啊，那天到场的我全给拍到了。不是不是不是，那天到场的村里的还有一位老党员叫孙淑琴，他是不是没拍呀？段学峰一听，嗨，这个呀我们没忘，只是当天老人不在家，我们呢跟他家里人说了，老人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什么时候专门再去一趟。村支书一听这才放心，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孙淑琴老人前两天出去了，等到全镇的老党员拍照片的时候他可没在，等大家都拍完了他回来了，听其他老人一说其他人都拍了没给自己拍，他还以为啊段学峰把他们给忘了呢。就这样3天之后，段学峰专门到了孙淑琴老人家，老人听说有人专门来家给拍照片，特别的激动啊，又是梳头又是洗脸，把自己最好看的衣裳找出来。拍完照片之后，老人还念叨呢，谢谢你们专门跑这一趟给我拍照片来，开始啊我还真以为你们把俺这个老党员给忘了呢。段学峰一听，大娘，这怎么可能啊，您入党这么多年，您的那些事儿啊早就深深的感动我了，我哪能把您给忘了啊，得趁着今天我把这年轻人都带来了，您呐再给我们讲一段当年您入党时候的故事，我也让这些年轻人跟我一块儿受受教育。段学峰就是这样拉着老人的手坐在炕沿上，听着老人给他们讲故事。段学峰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也传授给自己身边的年轻人，你们要想拍摄好这些老人呐，就得到老人家中去，只有来到他们身边，那拍到的才是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用镜头记录下最朴实最感人的这些面孔。2015年市原会选定了延庆，就在李四官庄村和古家营这两个村划定了园区范围，这两个村啊要集体搬迁。作为记者，段学峰当即决定要用照相机记录下这一事件的大变迁，为市原会，为延庆，也为每一个因为世园会而改变生活的村民留下宝贵的记忆和历史。就从2015年5月份开始， 段学峰不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始终坚守在世园一线，跟踪拍摄这两个村的搬迁和世园会建设的过程。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了3年多。就在这3年多里头，段学峰走的这个路就有12000多公里，拍摄的照片资料有12万张，为北京世园会筹办建设开办留下了珍贵和不可复制的历史资料。当时段学峰就想，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现在为了世园会不得不拆，大家心里头啊，一定都非常舍不得。那怎么才能把这些记忆留下来呢？段学峰想了一个好主意，为这些村民在祖辈居住的房子里拍一张全家福，这样啊，既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又能够见证生活的变化，这个可太有意义了。段学峰想到这儿，为两个村400余户村民在老房子里拍摄全家福，这个庞大的工程可就开始了。为什么说这个工程很庞大呢？400多户人要为每一户拍摄全家福，那村民有的在家，有的不在家，有的家里人凑不齐，那怎么办呢？段学峰啊，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村民，跟大家说，你们呢，谁家人凑齐了，打电话给我，我立马开车过来就给你们拍，随叫随到。这一拍可不要紧，那是不分昼夜，只要村民有时间，家里人一凑齐，这电话可就来了。那时候段学峰经常是吃着吃着饭，电话一响，放下筷子就走。最忙碌的一天呢，他会往这村里来回来去跑4-5趟。就在这段时间，段学峰和这两个村的所有的村民可都成了好朋友了，成了他们的家里人。如今呢，村民告别了低矮的旧房，搬进了崭新的回迁房。在大家新装修好的墙面之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段学峰为他们拍摄的全家福。新居旧舍，一张张定格了的笑容照片，见证了生活的翻天覆地。2016年9月，世园会破土动工，段学峰可就把镜头转向园区建设了。记录世园会的建设工程，有人帮着段学峰算了一下，这5年来，平均每一年，他都要在世园会的园区里泡上130多天。可以说，段学峰是看着世园会长大的。在段学峰的镜头当中，世园会从一片空荡荡的土地变成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又被披上了5颜6色的外衣，整个园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在小小的镜头里被凝结成了历史。因为长期在园区中奔走，段学峰对园区里的每一个小小的细微变化那都是了如指掌啊。2017年5月9号，段学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从工人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说今天呢是天田山正式完工的日子。这个天田山可是世园会的制高点，整个这个山是由人工堆出来的。段学峰就想，这个工程可是世园会最大的亮点，它的完工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呢，无论等到多久，我也要把这个正式完工的一幕给它拍下来。当天他可就留在园区里没走，和工人一同坚守在工地，看着施工机械穿梭来往，这泥土在山上不断的落下压实。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终于在晚上11点半，最后一斗土落在了天田山上。段学峰抓住时机，按动快门，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的时刻。世园会的工作刚刚结束，段学峰啊，立刻就转到了冬奥会筹办建设的拍摄工作了。段学峰身体力行，参与到服务保障冬奥会的工作当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冬奥精神。他给冬奥小记者开课，教他们怎样用镜头记录精彩的比赛，在传授技艺的同时，在孩子们的心中也种下了一颗冬奥的种子。脚下有泥土，身上有芬芳，冬奥梦心文情。虽然今年已经58岁了，但是段学峰啊，

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25集。 这一集我们来介绍一下广播体操第六节全身运动，是我们这一节操里边上下幅度最大的一节。这里边有一个全蹲的动作，那么全蹲的概念就是大小腿的夹角要小于90度，所以大家在蹲的时候要做一个充分的全蹲。当第一拍左脚向侧与肩稍宽时，同时手臂经侧到头上，双手交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让你的头部在你的手臂的后方。我们来从侧面看一下，这样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前面的肌肉充分伸展，让你后背的肌肉也有一个充分的收缩的动作。然后第二拍，双手打开经体前交叉，正好那么这个位置大家可能从正面可能看的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在身体前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屈髋。在侧面看的可能更清楚一点，我们来从侧面展示啊。那么在身体前屈的时候，要以大转子为轴，整个你的躯干为一个整体，然后从大转子的位置整个身体向前屈。那么在身体前屈的时候，实际上是骨盆也进行了前屈，那这个时候我们大腿后群的肌肉才被充分的拉伸，所以在这一节操里边我们大腿的后群是得到一个充分的伸展的。好，那么在第二拍前屈之后，收左脚并腿全蹲，然后后背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眼睛看前下方，四指搭在膝关节的前方，然后第四拍还原成立正姿势。那么在做全蹲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的身体应该是挺腰还是含胸呢？这个在全蹲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后背自然弯曲的状态，就不要去刻意挺胸，也不要刻意去弓背。来，我们看一下侧面的动作啊。你的自然的后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在进行全身运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充分的伸展。比如像第一拍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前部全部拉长；第二拍的时候，以大转子为轴，让身体充分做一个前屈，充分拉伸大腿后群的肌肉。那么在全蹲的时候，一定要90度，小于90度的全蹲，后背是个自然弯曲的状态，然后最后一拍站直。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操的完整。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放心菜篮子，北菜鲜农批，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 全力打造首都菜篮子，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 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